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徐老师当心身体啊，动不动就干到早上六点。 你干什么了？ 干什么干到早上六点？ 干花样滑冰。 花样滑冰你都干， 真是捧场啊！看到早上六点。 对，他三点多钟开始的，他的一点一点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精彩。我跟你讲，我现在这个大问题就是说，我常常有很多对自己切身利益有关很重要的事情不做。去全身心的做一些跟自己没关的事情。我关心升雪赵宏博，四年前盐湖城拿铜牌，这一次我希望他们能拿的更好的成绩啊，最后也还是拿了个铜牌。哎呦，你没看这个太有戏剧性了。那最好的金牌是俄罗斯的，没办法，他的确无懈可击，技术跟中国人一样，但是他那个感觉好。但是你到最后一个出场的中国一对新的，两个人都姓张，我名字都叫不出来。 张浩跟张什么是吧？ 那女的一下子上来就摔到旁边去了，就受伤了，就不能动了。然后这个男的就把她扶出去，这个很少这样的情况，就把她扶出去了。大家以为就要中断了，就没想到她结果回到场里，继续，而且完成的极好，最后他们拿到银牌。所以全场的我不知道这里边有多少同情分，但是这个我一点都不后悔，我都六点多才睡。 徐老师发烧友，所以我就你像我跟你就不一样，那他们原来让我填那表格问我爱好什么运动，我就填床上运动。 你肯定 我喜欢躺， 我也躺着看吧。 不，最近我还真的是发现了两条啊，一个是叫什么呢，就是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明白吗？科学家最新的研究，我们啊， 睡眠疗法 不是躺着的时间少了，就是说你咱们就说懒汉在床上躺着，实际现在的科学研究，你在床上躺的时间长点，别那么早上一整蹦蹬就起床，对你是有好处的。而且现在好多咱比如说是一天之计在于晨，现在西方科学家最新的研究发现什么呢？早上起来就工作，实际上比你熬夜工作效率低得多了。 哎，好好好， 因为什么？ 对， 因为就是说他们抽样统计多少人，最后得出的结论哈，人刚刚早上醒过来，一直到这个两三个小时之后，这段时间，你的大脑的工作水平相当于什么？相当于你喝了一杯啤酒，就是这个相当于有这个酒精含量，所以你其实你是有点晕晕乎乎，但是你以为好像状态多好，其实不是。 我们学校开始排课，给我排在八点半，我就跟学生说我要换时间，我说八点半上课的水准只有平常的一半。 那肯定是这样，不过但是我也有很多朋友，他就是那种早上五点起床就开始工作，他们也告诉我就早上起来会头昏脑胀，那该怎么办呢？就早上起来去运动，先运动完回来之后。 可他们说现在有些城市污染不宜晨运， 没错，还不要轻易晨运，不晨运你还活得好好的，晨运你能死了，你知道吗？还你就说说香港这个马拉松扎打第十届马拉松比赛，我今天一看啊，马拉松比赛4800人不是，为什么呢？空气污染指数过高， 对， 有一个人差点死了。 对， 是吧？ 现在还病危 、你说本来跑马拉松，因为 这是马拉松传统嘛，你知道当初马拉松就是这样的嘛， 第一个传令兵就跑到头 就死了 、但那个时候空气好啊， 对， 这现在是因为空气污染跑马拉松给跑死，你说这叫。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很多人去跑啊是去凑热闹，你知道我也跑过吗？这个扎达马拉松我跑过。 你跑半路就溜了吧？ 不，我跑那种是最，它是这样很简单，专业的跑42公里。没那么专业的跑一半，那叫半马拉松。 你就跑4.2公里， 跑10公里而已。然后呢，大伙呢，其实 小马， 其实基本上是去凑热闹的。很多人呢是一边跑，跳啊舞啊，是呼喊的。结果呢，你用这么业余 嘉年华 嘉年华玩耍的态度去跑，很容易就出事儿。 当然最近徐老师是比较爱跑，跑到南非去了。刚从南非回来， 所以跑病了。 真是，这 什么叫南非嘛？南非嘛，很难飞过去， 很难飞过去。 他飞机飞到多哈中东转，然后又一共飞了20个小时，你想？ 对， 反正徐老师吧，也是个灾星，就是灾难跟着他的旅游的脚踪走。你看那阵儿说是去哪个印度还是巴基斯坦？你去的 克什米尔炸弹爆炸， 他前脚去，后脚炸弹就炸。 对， 这次正巧是他在南非期间。我在电视上看到 华人， 我以为他看到我呢。 华人在南非啊， 所以以后 连续被 拒绝他的报复 凶杀案。那天南非都挺紧张啊，就是说这个，哎，你们放心，我们南非啊没有有组织的针对华人的这个。 对，昨天晚上新闻， 这我相信是这样，的确是这样。 你在那儿到底对这事儿有什么了解？ 怎么来说呢？它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贫富悬殊。 对。 南非少数的白人至今还掌握着大部分的经济财富，那黑人一下子翻不过来。 嗯， 那么贫富悬殊的地方多了，但南非呢，他这个法律精神啊，他当初是白人定的，白人跟西部的美国人一样，就是说可以有枪。 嗯， 所以南非现在呢，他那么大的贫富悬殊，可是他几百块就能买到枪。 嗯， 所以黑人都有枪，你明白没有？ 啊， 你知道我去看，我到现在还触目惊心啊，那个种族隔离区啊，到现在为止，延绵数十公里的铁皮屋区， 嗯， 没有地下排水的，都要出去拿铅桶省水的。 对， 这样住着几十万的黑人，到现在还是这样住着。你已经，这个曼德拉已经这个已经革命已经十年了嘛，对不对？他们说南非，一个是南非，另外一个呢？慢的啦，慢呐、 啊，慢的啦，慢的， 什么东西都是非常慢的。所以呢，你想这么大的一个阶级矛盾，又大家都有枪，但是为什么蹊跷就蹊跷在为什么老出现在中国人身上呢？接二连三出现在中国人身上， 凶杀呀、啊！ 中国人有钱嘛？ 我拍了一段 哎，对对对， 咱们 可以 看看， 哎，薛老师拿 DV 拍的啊。这是在什么地方？ 这是在约翰内斯堡一个已经废弃的金矿、这个金矿呢废弃了以后，它获得的财富比挖金矿还要多，因为它有很多游客，主要的游客是中国人，去了为什么呢？用手摸一下金块 那个金砖、你看、 大家排队，你看啊，这个是罕见现象。你看这么多中国的中国人、 我以为是过安检呢。 啊，什么过安检？他们排这么长的队，耐心，为了什么？为了手去摸一下这块刚刚出炉的 中国人。我们 中国人从古以来， 你看旁边的那个欧洲游客就在旁边看着，就不理解，他们就不懂这是怎么回事。 不是他们推出这旅游项目的吗？ 他不是针对中国人， 针对中国人的欧洲游客，那些是欧洲游客就没去摸，他就在旁边看。 他们只关心金矿是怎么开采的，怎么炼。我下到这个金矿下面，我下去的时候还在想，咱中国这些煤矿啊，哪天也搞一个废弃的，开个博物馆，教育大家挖煤多么辛苦，对不对？让城里的人 那能看见好多累累白骨啊。 那 因为我们下去看那个金矿，它那个开挖金矿时也是黑人的血泪史嘛。你在下面的这个你知道也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嘛。一片漆黑当中，突然一个白牙，吓死我！ 那个 白牙就跑出来说：“你好。”就是下面在那边做展示的黑人的这个在下面就表演挖矿 展品， 会说中文。 哎呀， 说明这个整个是那你想中国人这个形象，我为什么拍这个？我毫无批评的意思，好吧？大家想摸摸金，沾点节气，希望发财。 中国人爱摸， 对， 原来就有十八摸 啊！ 看什么？你看 十八摸， 不是中国人喜欢摸。 十八摸， 我跟你讲，你到中国任何 自摸就叫 不，你到中国任何旅游点，你就发现中国人喜欢摸。 对， 你比如说古代的时候，说一菩萨能保佑生孩子，送子观音都摸。摸摸手啊，摸脚啊， 摸平了， 都摸什么香炉啊，摸着佛像啊，到处中国人喜欢到处摸，你不觉得吗？ 对，去哪旅游都是这样 啊，喜欢摸。 所以我的感受挺复杂，拍一下这一段，我就感受，就是中国人现在在、外面的形象是这么一个形象，这个是一个小象征，但是其实是什么样的情况？就为什么又多的一个枪杀案呢？中国人呢，在那里赚了点钱以后呢，就打麻将，星期天。那打麻将没错吧？ 这是咱们国际、 可是呢，中国人打麻将，人家好远就可以看到，为什么一下子停了很多奔驰？中国人其实，在南非没有白人富。说实在话，也是辛苦打工卖一些东西啊。人很少，中国人在那边是一两万人，在约翰内斯堡、其实是一个非常边缘的一个族群，做点小生意，辛辛苦苦。可是中国人喜欢显派。喜欢开好车，那一周日那人家当地的那个黑人一看这一大堆的奔驰啊，然后你知道还有一个什么诀窍呢？就是因为他这个社会啊 南非现在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看很多跟中国很相似，贫富悬殊，还一国两制，你知道 什么？ 对对，他一国两制。 什么叫一国两制？ 什么叫一国两制呢？就是说，比方说你生病了啊， 嗯， 大部分的黑人呢是公共医院，那公共医院现在曼德拉他们改善的公共医院，但是你要等很久很长苦，那所以白人全部到私家医院。 嗯， 那么这个医院好解释哈，但是警察也是这样。假如说你窦文涛你住在这个开普敦吧，你也打电话说哎我家来小偷了哈， 嗯， 他说警察要是一个小时能到呢，那算是快的， 慢的了 慢的了。那么因此这样的一个速度以后，那所有的白人有钱的人他就不依靠警察了， 私人保安 自卫， 全部都是私人保安 啊。 那个私人保安你铃一摁两分钟就到。 对， 所以你整个南非的社会，你它跟中国有像在什么地方，就是说你在好的地方看上去什么好东西，奔驰宝马啊，高速公路啊，名牌啊，什么都有，跟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可是它有80%的人在贫困线之下。 但是问题是南非有样东西啊，是中国现在绝对比不上的，就他那个私人保安呢，他有个传统的，因为过去种族隔离时期啊，他很多大公司像迪比尔斯出钻石那家， 对对对对， 他们是有私家军队，那些军队呢是用来看着矿工的，对，那矿工比如说哪闹矿难了，那个工人不干了要罢工了怎么样，私家军队镇压，是这样的，开枪手榴弹大炮都有，那么所以他有这个传统。 这是合法的吗？ 合法的。然后呢他到现在啊，最搞笑啊，是我那天才看一个报道，就是说他有了警察局啊，是警察局哦，警察局不是也得保安有警察站岗吗？ 嗯， 他连警察局的站岗都是请保安公司，就等于他公安部门， 警察局没用 哦。 你说公安部请个保安公司来保安公安部，你说这个公安你还信得过吗？ 哦，你知道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是浙江一个什么地方， 嗯， 出现了那种就是私人的给有钱人押解钱款的那种， 啊， 那种网， 对对对。 那网上就很多人在议论说中国社会不像话，对不对？嗯，你看这个就有钱人钱都还要专门请人来保护，也不相信我们的人民警察，那就人民警察就只保护人民了，保护不了有钱人了，有钱人就要有富人警察。这个南非的今天如果变成中国的明天，我是有点忧虑。 嗯， 而且呢南非它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人在那里开了个奔驰又不肯花钱找这个私人的，或者说还没到这个份， 还没有钱到那， 所以连续的这个像啥， 对， 福建人， 哎呦真太可怕了。 但本来他自然就很糟，其实本来啊他的白人被人劫杀啊，被强奸啊什么，那个比率绝对比华人高太多太多。那么但是我们在说南非这么糟的时候，我们要想到一点，就是他其实已经是得来不易，我觉得。 对， 因为我们要想象这个国家是一个经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苦难，几十年的种族隔离， 对， 这是个创伤了几十年的国家，他这十多年来他正在治疗自己愈合自己， 对对对， 这是很难的。 所以允许人家请点保安啊，咱们去允许点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南非也是风光如画，是吧？咱徐老师还有其他一些照片给咱们这个分享一下。哎，咱们导演来看看，你这次是去开什么会啊？ 我不是开会，我是 他是旅游， 这是市中心黑人集会。 嗯， 你知道中国人的旅行车啊，到这个地方就不敢下车了，就恐惧到这个地步。他看见下面，他觉得你下去以后，你完全没法保障啊。不能保障你们的安全的， 啊， 嗯， 其实有可能是种族歧视。这个地方非常妙，这个企鹅哈， 啊， 这个地方很公平，因为这个地方因为风太大，海边的风啊， 嗯， 你走到那个地方满面都是沙， 嗯， 所有的女的全逃走了，嗯，所以我觉得要到自然环境看动物啊，你真得付这个代价。 这是 海狮的一个岛，哎， 嗯，这海水真蓝。 咱们的摄影技术怎么样？ 哦，这你拍的， 桌山啊， 哎呀，我以为你从画报上捡来的， 啊。你看，你看，咱们的摄影技术怎么还可以？有培养。 像是在高空啊， 又 在高空啊， 真是旅游行家，啊， 好望角 老师， 好望角，哎呀， 这里就当初这个一面印度洋，一面这个大西洋， 对，对，德加玛花 错 的地方， 啊，值得去。 不过， 带俩保安去。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潜伏的社会矛盾其实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矛盾。我回来的路上就碰到一个南非的大学生，在飞机上我就跟他聊，我就说现在这样黑人的力量这么越来越大，人口素质越来越大，你原来白人的这个统治，你将来你怎么看，就是你的未来几十年后。他倒还挺乐观的，他说现在教育是关键，他说黑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他们原来没有教育，现在南非的大学里都规定一半一半至少，就是一半白人一半 保留名额， 他说使下一代他们开始就这么融合， 对， 就是说，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还是有希望。就是我特别，因为有段时间啊，我特别着迷去看南非的这个历史啊跟政治，因为我觉得他们有几个人物啊，我是深深佩服的。你们像曼德拉，我是真是了不起的人物。首先，比如说有一段啊，就描述他当年坐牢的时候啊，他们这些政治犯啊，是连笔都不发的，有书可看，但不能拿笔。那么他比如说他们有时候呢想记笔记就不行，或者有一些坐牢的人可能想记个什么东西给狱友看，给室友看，哎，传来传去，那他们怎么办呢？是这样，比如说今天有一本书，哎呀，发现大家都很渴望看一看，先到子东那儿，你看完了传给他，再传给我，那么大伙呢就会分别在这本书上找一句话，自己特别喜欢的话，把这个书页的这一角啊折到那句话那边去，然后我一看，我觉得哦，这是子东想告诉我的话了 那么当年呢，就有这么一本莎士比亚的《凯撒大帝》传到曼德拉那儿，曼德拉看了之后呢，就折到一句话，然后监狱里面一传一看，那句话是什么？是有权势的人必将倒下 啊。 这么来看书的， 他在牢房里想这个， 想这个， 对。但是他等他的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没有出现像我们49年那样，就是说从所有制上把白人的经济全颠覆。 对， 换句话说，政治上的权力现在属于黑人了，政府都是黑人，但是钱还控制在白人。他维护这个私有制，然后慢慢的通过教育，就是走所谓改良的路。 对， 所以这条路其实大家都应该祝福他，因为这个国家如果要搞革命的话。他就真的全乱了， 全完蛋， 那就打吧，因为他以前就荷兰人、英国人，就是不知道打过多少次了。 我觉得非洲啊，是不是你说是缺乏教育，还是什么原因？就某些非洲国家，你看他那个残忍性、残酷性，就动不动甭说强奸妇女、大卸八块，把脑袋切了，就抡着大砍刀啊，是吧？动不动就部族就国家内战呢、啊，那个非洲人都在哭泣嘛，这不好多一个村子里的人，原来那英国王妃就老去干这种慈善事，一个村子里的人都没了脚，就那叛军，就咣叽咣叽把你的脚。我上次看了一个电影啊，很有意思，哎，美国电影是渲染的美国人的一种意识，你知道吗？美国人的这种意识呢，就是说。哎，怎么说吧，就好比说你看见邻居家，你听见他打孩子，这孩子在哭啊，你不管，这是人家家里的事儿，你不能干预，是吧？但是如果说你看见他在斩孩子的手，斩孩子的脚， 报警 啊，对啊，那么你们这两家之间，我就觉得那个电影很有意思，就是诠释了美国人的一种逻辑，咱未必能同意啊。他这个逻辑就是说，我这美国孩子从小受的这种教育长大的，尽管这个事儿跟海军陆战队说了绝不能介入地方的冲突，可是你亲眼看见他们在残杀孩子，他们在强奸妇女，他们在把人排成一列光砍手砍脚，那么 就是说你尊重、 哦、你说卢旺达酒店是吧？那个 就是说你尊重每个民族的这个独立权到一个什么程度？对不对？就是说理论上我们应该尊重人家可以自己，但是你这个普遍人性跟他怎么冲突？ 但这有问题，就我们常常假设他们的民族性或整个非洲大陆的人啊都比较凶悍或者残忍，其实应该注意，就是过去像这种你刚刚说这种种族仇杀或者他这种残酷的处刑方式，在殖民以前呢，他是个小规模的，就是说可能是两条村在打。他为什么会现在变成这样呢？就是从前非洲是没有民族国家的概念，他没有国家， 游牧的， 他是游牧， 他是这个动物跟着水走，人就跟着动物走， 对，他没有什么中央大的一个国家在，但当现在国家出现，这种东西才大规模起来，他们开始有个意识，我们两个是不同的国家，要干就是这么干。 哎，真是，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好，徐老师，这个南非 其实有很多啊，现在在讲黑人的什么什么特性，其实有很多都是白人带去的。但最简单，他们表演这个当地的这个土著的舞蹈啊，后来才知道这个吹口哨就是英军教他们的。 对， 还有打的，现在好像都觉得他这个吹口哨的节奏啊，打鼓啊，这个鼓也是欧洲去的。 对， 有很多东西都是，而且中国人我不知道怎么样，我用我是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对中国人应该严格一点，对不对？出去我现在发现导游也好，中国人也好，其实中国人真的不能用平常应带，常常就是说，比方说一个黑人他这个慢了，他的动作慢了，人家就在旁边议论，就说、哎、黑人他弄不好，哎，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但如果是一个白人慢了呢，他就不会说白人弄不好了，他就是说这个人怎么这么懒。 那意思是某些中国游客种族歧视。 游客导游哦，我直接跟导游说了，我说你老是在这里讲黑人弄不好了，你要这样讲的话，人家可以投诉你，这政治不正确。他说我们中国话讲讲吧，中国话讲讲，我用英文讲我就不会这么讲。 不是， 但是你知道这个思想意识里边是不是存在这个呢？就是说 肯定的，所以有时候旅游啊就变得很吊诡。就一般我们说旅游出去长见识，是为了要比如说开拓世界观，认识人家多一点，了解多一点。但有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人他 巩固偏见， 他越是旅游， 对， 他越封闭。 跟你说，就好像我有的北京朋友一样，我觉得我说你们来香港干什么了？来了香港一趟回来之后，更加证明了他就是说香港人不好，如何如何。拜金如何如何庸俗， 你说这么多人 没有新的发现， 你说这么多人到金矿去摸做那么南非过去摸那不周生生去摸不就行了吗？ 对啊， 摸他们跑不去爱摸，我能 摸又回到这 里，你说是不是巩固偏见？ 对，所以因为呢他就是去的时候，比如说你就看到什么东西，你是用自己脑子里原有的东西来印证你看到的东西，而不是去挑战你脑子里看的东西，对不对？比如说你看到那隔离区，你是不是该想是什么让他们隔离变成这样？哎呀，他们